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星期二下午的3:01，刚才在前面的古典与流行节目当中，古月说接下来的节目是和我一起唱。当时我在导播间外，很想推开门把它留下来，因为很可能接下来这些歌。真的有古月很喜欢演唱的歌。你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 送你一匹马，让它陪你乘风破浪，勇敢闯天涯。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家。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 金志文的新歌叫做《送你一匹马》，我也把这首歌带给在下午这个时间里面正在收听广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你。 曾经是为了生计啊，天天猫在录音室里面制作写歌的金志文，他是越来越知道自己唱什么样的歌才能够触动到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们，有相同感受的同龄人们。而这首新歌的名字《送你一匹马》，可能也会让那些年曾经深爱过三毛的人，读过三毛作品的人，在心头泛起一些小小的涟漪。下午的一个小时，欢迎你继续停留在这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已经不太记得许多年前那样一个有风的夜晚，听着蓝心湄的这首《一见钟情》的时候，天气到底怎么样了。但是这样的星期二，就算有风有雨，可能还会飘上一点雪花，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天气不会让我们觉得心情有点荡，反而很期待有清新的雨水，在雨水过后是更加明亮的好天气。 夏天已经擦身而去，树叶还绿，发丝还轻，时光却从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

这是爱的代价。 我确信我们的身边没有时光穿梭机，但是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真的好像抵达了。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的演唱会的现场。而且我发现李大叔他也确实能够让我们对听歌这件事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短暂的时间当中找到一种仪式感。不知道刚才这首歌你的情绪有没有全情投入呢？下午好，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联络戴毅的方式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订阅号里面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 3:22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这是这两天我们好好的体会了一下春天的气温起伏变幻无常，从28度一下回到13度，但我想更多人应该是喜欢这样的春天的感受。但我今天确实看到了很多人是这样一种穿着打扮啊，外面是棉服，里面是短袖，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上面是坎肩，下面是短裙，反正总之觉得二八越乱穿衣的样子是越来越明显了。怎么样，今天你的穿着打扮是怎么样的呢？如果说穿的少的话，还是窝在房间里不要出去了。首《铁塔凌云》听到的是在去年的时候3:00翻唱的版本，但或许可能你之前听到的是谭咏麟啊、徐小凤、刘德华或者是钟镇涛的版本。许冠杰演唱的这一版《铁塔凌云》收录在1974年发行的专辑《鬼马双星》当中，而他跟许冠文的这一次的合作，也有人称这首歌是许冠杰的第一首

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为广大文学爱好者讲解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作品《战争与和平》。刘文飞从英雄田园诗这一视角出发，阐述了这部文学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用英雄修饰田园诗可能看似有点矛盾，但它也更好地体现了这个作品本身的风格和调性。我认得人类的寂寞，费明诗集近日由新兴出版社出版。费明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本书由著名学者陈建军先生编订，以费明生前自编的诗集《静》为主体，附录收入了作者谈自己新诗创作的文章10篇，注释详尽，展现了费明诗歌的原貌，是读者了解费明诗学观的佳作。托马斯·达文波特所著《成为数据分析师》近日出版。在数据铺天盖地的世界，数据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数据分析可以改变各行各业的运作方式，本书为掌握数据分析技能提供了一条清晰可行的线路图。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 一起唱。 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啊，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深层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换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啊，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深层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 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我想可能不止刘瑞琦喜欢这一首你给我听好，可能换作其他的歌手也都很想演绎这一个版本，演绎这样一首歌。林俊杰加上林夕的合作，可能这首歌听上去会更加的治愈，让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确实很多苦恼也好烦恼也好不会凭空的消失，它只会在你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以后，问题才会慢慢的迎刃而解。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想哭得先学会笑。下午的3:37，欢迎回到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其实很多歌等你慢下来有时间听的时候，有时间去感受的时候，歌词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接下来这首有请李荣浩，野生动物。 欲望的魔都，高冷的建筑，你像个蝙蝠划过成一道湖，万千个窗户半开着盘古，看谁的饥渴谁有先关不住，等待着追捕，等待被追捕，寂寞的朝阳，每夜的节目，它粉身碎骨，你一度共度，在爱情面前我们都不服，一直为幸福辛苦，倒不如做野生动物，你怕谁你让谁几方寸，为暖 真的，这首歌前奏响起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让你有多少有些恍惚，到底是窗外的雨声，还是耳机里面听到的歌曲的雨声。3:42，我知道这个时候建外大街已经下雨了，所以和你一起唱这个时候要跟你分享一声，分享一个有雨声的歌。有请江蕙，落雨声。 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越痛越痛，异乡的我一个人去畏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在遐，阮的心声只有讲予山来听。 知道这首歌其实是周杰伦和老搭档方文山合力写的一首歌《落雨声》，而这首歌唱的是亲情。我想亲情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应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软肋吧。